今集咧，我哋继续睇下《南山经》入边嘅第三个山系南次三经啊。咁第一座咧系天鱼山，呢座山咧好陡峭啦，爬唔到上去。山下咧全部都系水流。咁东边500里咧就系咧土过山，呢一座山咧就比较猛料啦。咁啊，首先啊好多矿物啦，同埋玉石啦。咁山下边咧周围都系犀牛啊。咁除咗犀牛之外咧，仲有雉。咁雉咧系一种同犀牛好似，但系又唔系好一样嘅动物。咁犀牛咧就有两只角或者系三只角啦。咁啊比较中意食荆棘，所以咧成日咧都成个口都系血嘅。咁雉咧佢嘅皮毛咧系青黑色嘅，生得好似牛，但系咧系得一只角嘅啫。咁最出名嘅雉咧就系太上老君嘅坐骑啦，板角青牛。其实咧佢唔系牛嚟嘅，就系独角雉。咁除咗犀牛同埋雉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大笨象。嗱，你咁样睇咧，《山海经》讲紧呢个土过山咧，就真系好似非洲啦。但其实喺中国呢一边咧，你好难揾到犀牛啊、大笨象啊啲嘢。咁但系当然啦，亚洲嘅南部都系有犀牛啊、大笨象嗰啲嘢嘅。咁呢座山入边仲有一种雀，咁头咧系白色，有三只脚，而个面部咧系人面嚟嘅，咁啊叫做渠鱼。咁佢点样叫咧？佢个叫声同佢个名字一样，渠鱼渠鱼渠鱼渠鱼。顶，我真系直接谂起《宠物小精灵》，比卡超又叫皮卡丘，系嘛？车厘龟又叫啫喱啫喱，小火龙又叫小火小火，哇，一样嘅啫，大佬，系咪以前啲《宠物小精灵》图鉴嚟噶呢一本嘢？咁呢度嘅水源入边咧，就有一种胶，咁佢嘅形状咧就系同普通嘅鱼一样嘅，咁但系咧佢条尾咧就系蛇尾嚟嘅，个头咧就好似嗰啲鸳鸯嘅头。咁佢叫做虎胶，咁亦都有人认为啦，呢一种胶咧，亦都系龙嘅一种嚟嘅。咁如果你食咗呢只胶嘅肉咧，咁亦都咧唔会再有呢个臃肿病啦，仲可以医痔疮添。咁过咗呢一座山之后咧，再往东500里咧就去到呢个丹月山。呢一座山咧更加猛料。咁有啲咩喺度住咧？凤凰。咁《山海经》系点样描述凤凰咧？话佢嘅样咧好似鸡咁样，咁成身上下咧都系五彩嘅羽毛，咁头上面嘅花纹咧系嗰个道德嘅德字嘅形状，咁佢嘅翼上面嘅花纹咧系义，即系义气嘅义嘅形状，咁背部嘅花纹咧系礼字嘅形状，心口嘅花纹咧系人嘅形状，腹部嘅花纹咧系信字嘅形状，咁所以咧呢个凤凰咧就系一只咧吓有呢个德义礼仁信嘅鸡。咁亦都係代表呢個長睡嘅一種靈獸啦。咁同我哋之前所講嘅九尾狐呢都係一樣嘅。咁鳳凰呢喺出現嘅時候呢一路唱歌一路跳舞嘅。只要見到鳳凰，咁就代表嗰陣時呢天下太平。呢一座山呢亦都盛產金屬礦物同埋玉石。咁有一條河呢叫做丹水喺呢度發源，向南呢流入渤海。再往东500里咧，就系法爽山，冇花草树木，周围都系水，有好多白色嘅猿猴。再向东行400里，咁就到咗茅山。喺呢个茅山嘅南面咧，有个峡谷，咁就叫做玉围。咁喺峡谷入边咧，有好多好奇怪嘅雀啦。南风啊，即系嗰啲咩东风、南风、北风、西风嗰啲南风咧，就系喺呢个峡谷度吹出嚟噶啦。咁再向东400里咧，就去到呢个飞山啦。啊，又系嗰啲金属矿物啊、玉石啦。山下边咧，周围都系蝮虫，即系巨型毒蛇啊！咁飞山东边500里咧，就系羊甲山，有水冇树。佢个东边500里咧系冠霜山。咁呢座山啱啱调转，好多树，但系有树又冇花草啊！咁亦都有好多好奇怪嘅禽鸟啦，但系咧系冇野兽嘅。跟住再往东500里咧，去到鸡山，又系咩金属矿物啊嗰啲嘢啦。咁山下边咧盛产丹镬。咁青镬咧就系蓝色嘅颜料啦，丹镬咧咁亦都系颜料，但系红色嘅。黑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，然之后咧向南流入大海。咁黑水入边咧有一种鱼，好似鲫鱼咁样嘅，但系咧佢身上边咧有蛛毛喺度嘅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啲蛛喺度叫嘅声，咁样嘅声嘅。咁佢又叫做咧鲛鱼。传说咧话见到呢一种鱼咧就会出现大旱啦。再向东行400里咧，去到呢个令幽山。冇花草树木，但系成座山都系火嚟，系咪火焰山啊？啫，咁然之后山嘅南边咧有个峡谷，咁啊叫做中谷，东北风咧就喺呢个谷度吹出嚟噶啦。咁峡谷入边咧有一种好奇怪嘅雀，咁就样好似猫头鹰咁样，但系个面咧系人面嚟嘅，同埋咧有四只眼，仲有只耳仔添。咁佢嘅名叫做蓉， 咁佢嘅叫声咧，又系佢自己嘅名嘅声啦，嘤嘤嘤嘤嘤。如果佢出现咧，又系会出现大旱嘅。咁再往东370里咧，就去到呢个麟者山，有矿物啊、玉石啦。咁山底下咧又系青黄啦。咁喺山度有一种树，咁咧系红色嘅。咁佢嘅树枝度咧就会流出一种好似漆一样嘅液体，呢种液体咧系甜嘅，人食咗之后咧系唔会感觉到饥饿噶啦，仲可以抗疲劳添。唔通系红牛定系东鹏特饮啊？咁呢一种树咧就叫做白鸠，啲人咧仲会攞呢啲白鸠嘅汁啦去搽喺啲玉石度。咁如果攞呢啲白鸠染过嘅啲玉石嘅颜色咧，就会好靓啦。跟住再往东580里咧，就系呢个鱼稿山。咁呢座山入边咧，亦都好多野兽啦，同埋好多大蛇。咁如果你未见过大蛇屙屎咧，就可以嚟呢一个鱼稿山度睇下啦。跟住咧，再向东边行580里，咁就嚟到呢个南次三经嘅最后一座山啦，南鱼山。咁呢座山嘅入边咧，有一个好神奇嘅洞噶，即系洞穴啊。因为咧春天嘅时候咧，就会有水流入个洞入面；夏天嘅时候咧，啲水咧又会喺个洞入边流翻出嚟，就好似一个水库啊或者水坝咁样。冬天嘅时候咧，成个洞穴咧系唔通嘅，即系好似塞咗咁。咁左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。咁据闻咧，左水流过嘅地方咧就会有凤凰啦，同埋鸳鸯咧喺度栖息嘅。鸳鸯啦，亦都系一种咧类似凤凰嘅雀，即系咧啊咩？哪吒嗰两个风火轮咧，就系呢两只嘢嚟噶嘛。咁呢个南次三经咧，就西起天鱼山，东至南鱼山，一共14座山。大本书度咧就系得13座嘅啫。咁啊，途经咗6530里。咁呢一啲山嘅山神咧，就系咧龙身人面嘅。咁咧点样去拜呢一座山嘅山神咧？咁咧就要揾一只白色嘅狗，攞嚟做供品，即系阴公咯。咁然之后咧，攞嚟求神咧，亦都系用稻米啦。咁咧，南山经入边嘅山咧，我哋就冚唪唥讲晒啦。咁啊，有呢个雀山山系啦，南次二经山系啦，同埋南次三经山系。咁啊，一共噼里啪啦咧，有40几座山嘅。讲到有啲闷啦，唔知仲讲唔讲落去好。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，我系陈老师，得闲无事睇下古书，我哋下集再见。